壮志不言愁。 我的知晓明天。

春草坡上你我相遇，相遇 真的。

我之所表望君还，望君 伤悲，心已是

海里波涛起伏，宁静港湾何处停泊，长远脚 一样引导人

间背影已走远，带走我的思念，岁岁又年年。青山立两旁，白云为伴，拨动我的心弦。 跟着你是我的愿，天涯海